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七怪出了军营，做起了歼灭敌人、保护运粮队伍的任务。不过尚未发现敌人前，他们终于有些自由的时间，可以好好聊聊了。此时唐三正在调侃马红俊： 三哥，你少诱惑我，权力对我如浮云，我是绝不会上当的。你分明是想要逃避责任才准备让给我。 话说小三，你那海神第八考完成得怎么样了？现在咱们兄弟可就差你和小五还没有完成考核了，回头我们还要一起回海神岛一趟，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海神第八考我已经完成了一多半了，现在就差几个魂环和最后一块魂骨了。如果想完成的话，去一趟星斗大森林估计就差不多了。不过大战即将开始，战局未稳定之前，我们不能轻易离开，这边还需要我们，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小三，你能复活小五，那这么说你的魂力应该已经达到封号斗罗级别了才对啊。昨天人多，你说的又模模糊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唉，是大明和二明，你们还记得那两大神兽吗？他们是小五的伙伴，我和小五到达星斗大森林的时候，正好遇到比比东带人追杀他们，他们身受重创，已经无法治愈，最后时刻他们选择了献祭，令我的魂力达到90级以上。他们临死的最后期望就是小五能够复活。 在伙伴面前，他没有再隐瞒的必要，将自己和小五在星斗大森林中的经历详细的说了一遍，尤其是详细阐述了比比东当时所展现的两大武魂以及他那强大的实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的比比东似乎有所顾忌，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才未能全力以赴向我发动攻击，否则的话，我就算能够逃走，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松啊。 三哥，那这么说，现在武魂殿最强的应该不是那个叫千道流的绝世高手，反而是拥有双生武魂的绝世斗罗比比东了。要是他来到战场上，我们怎么办？他那剧毒的领域，无疑会对天斗大军产生致命的杀伤。 虽然我现在还打不过比比东，但如果他出现在战场上，我自问有限制住他的能力。倒是你们，战争一旦开始，很可能你们要面对的就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手，战场可不比我们在海神岛通过考核的时候，那将是真正的搏杀，到时候大家统一行动。老师说的对，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哦，对了，我击杀鬼斗罗以及猎杀魂兽，一共拿到了三块魂骨，其中一块是和小五，他已经吸收了，另外两块正好现在给你们吸收，好增强实力。 一边说着，唐三从自己的24桥明月液中取出了两块魂骨，魂骨一出，空气中的魂力波动顿时变得剧烈起来，方圆数百米之内都有强力的魂力波纹产生，以史莱克七怪的实力自然不怕有人觊觎，因此唐三也没有过多掩饰。出现在他手中的两块魂骨分别是一块黑色的右腿骨以及一块白色的右臂骨，唐三将黑色的右腿骨交给朱竹清： 这是我杀死鬼斗罗后得到的，这块魂骨毫无疑问是适合敏攻系魂师的，具体功效如何你自己感受，鬼斗罗的鬼魅能力与你的幽冥又近似，因此它最适合你。还有这块，老大，这是我猎杀了一头大约六七万年级别的白目魔虎王而得，这家伙在落日森林中也算得上是一霸了，和你的武魂是同类，肯定最适合你，你们现在就吸收吧。 朱竹清和戴沐白也没有多说什么，立刻在原地开始吸收魂骨。按照唐三的计算，这种级别的魂骨对二人裨益应该很大，除了新获得的技能以及对身体的增幅之外，也应该能够帮助他们的魂力更进一步，提升一级应该差不多了。果然两个时辰后，当戴沐白、朱竹清二人完成魂骨吸收之后，魂力分别提升到了84级和82级。众人没有再前行，就在原地等待空中侦察的敏堂弟子传递信息。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后勤补给部队必经之路， 而且基本处于前线与天斗帝国后方的交接点。武魂帝国如果派人劫粮，总不会过于深入天斗帝国，毕竟那需要经过几座城市，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等待是最好的办法。很快，三天的时间过去了，100名敏堂弟子就像在空中布成的一张大网，但三天过去，一切却平安无事，并没有任何状况发生。 三哥，会不会是你的判断错了？武魂帝国过度自信，并没有劫粮的打算。 如果你是比比东，有这么一个令对手不攻自溃，甚至会一溃千里的机会，你会放过吗？嘉陵关可不是那么好攻击的，哪怕是百万大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攻破。只要稍微有点军事头脑的统帅，都会动破坏补给的念头。比比东可不是傻子，而且武魂帝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魂师精锐，他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吗？天斗帝国的统帅部能够想到武魂帝国经受不起长时间消耗，容易发生内变，比比东那边肯定也清楚，高估敌人总比低估敌人要好。我估计比比东不但会动着补给的念头，而且还会派遣真正的高手前来。他现在越不动，就意味着行动的规模越大，他是在等待我们的大军开赴前线，到时候想要撤出战场也困难时再动手。再过2天的时间，我们的大军就将抵达前线了，一旦大军安营扎寨，恐怕就是比比东派人行动的时刻。他现在仓促整军，不像两大帝国准备充足，短时间内是不会轻易正面交锋的，这背后的招数用出来却是再正常不过。难道你忘了当初武魂殿是怎么袭击你们七宝琉璃宗还有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背后偷袭一向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小三，你不去学兵法真是浪费了。 老大，这算不上兵法，只能说是我对武魂殿的了解。军事行动上能取巧的地方，能用骑兵的地方，他们绝不会正面碰撞。武魂帝国的正面军队可经受不起大规模消耗啊。 我估计这次武魂殿派出来的人数不会太多，因为低等级魂师不利于游击战术，无法做到连续强烈的打击我军后勤补给。因此武魂帝国只要是派人来劫粮，肯定出来的都是高手，而他们的普通魂师则留在嘉陵关那边与大军对峙。他们不来则已，只要他们敢来，我们就给他们以迎头痛击。 正在他们说话时，一道白色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悄无声息地落在地面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此次敏堂侦察小队的队长白沉香。白沉香跟随史莱克七怪一番闯荡回来之后，实力阅历剧增，白鹤隐约中已经将自己这个孙女当成了未来的继承者。这次参与大军行动，他与七怪关系最好，自然派过来负责侦察小队。 三哥，有情况。 哦，你说。 我们敏堂的弟子发现至少有10余名飞行类的敏攻系魂师出现在天空之中，正在四处探查，应该是武魂帝国派出的斥候，要不要将他们拦下来？ 他们有没有发现你们？ 应该有，那些人中有鹰类武魂拥有者，势力很强，虽然他们的速度追不上我们，但空中没有遮挡物，发现我们还是不难的。不过就算被发现，最多也只是几位本堂弟子而已。 告诉敏堂弟子将探查的范围再扩大一些，只要没发现地面出现可疑的魂师，空中的侦察魂师就让他们去侦查好了。你们尽可能隐蔽自己，不要被他们发现，也不要与他们产生冲突。不让比比东看清楚了，他怎么舍得派高手过来？10万大军保护补给线也不是那么容易动的。 是。 香香，我和你一起去吧，你看他们都成双成对的，你忍心就留我这么一个孤家寡人在这里吗？ 你的火焰那么明显，在空中还不全暴露了？亏你还是武堂堂主呢，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谈儿女私情，你再骚扰我，我就向三哥告状了。 得，你去吧去吧。 傻一样，你好好修炼吧，有情况我就回来汇报。 胖子，你笑得还能再傻点吗？ 我笑了吗？ 原来这就是热恋中的男女啊。 很快又是三天过去了，按照天斗帝国大军行进的速度，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嘉陵关完成驻扎。唐三命令敏堂弟子加强侦查的幅度，同时也通知了守护粮草的大军时刻警惕敌人偷袭。又过了两天，就在唐三以为自己的判断有误时，敏堂弟子的侦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西侧有不明魂师出现，数量50，速度很快，正朝我军补给线后方绕去，请宗主指示。 胖子，你跟我和小五一起过去，老大，你们在这里继续等消息。武魂帝国既然开始行动了，就不会只派出一支人马，再有发现你们就行动，我们狙杀掉武魂帝国的人之后就回到这里会合。敏堂弟子，前面带路。 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